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十八集。 朱韵基本被他拎着走，一直到走廊转弯处，朱韵被李寻一把推到墙上。 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 李寻个头高，这样俯视的角度让他在气势上格外占优势。 朱韵悄悄垫脚，收效甚微。 你把话说清楚。 我说个屁。 他忍不住推了李寻一下，虽然没推动，但足以表达情绪了。 我们费多大力气做出这个网站，结果被你说的一文不值，那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是无用功了。 无用功？你完成项目一点收获都没有？ 我话不能这么说。 我要是告诉你这网站赚不来钱，以后会被另外的取代，你还能这么努力学习？ 可是 没有。可是网站没问题，完成度很高，至于赚不赚钱，那是很多因素一起决定的。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直接一起做最好的那个。 韩家康的话你舅舅喝了，直接做，给人打工，帮人赚钱。 钱钱钱，满嘴都是钱，我看你跟张小贝有一拼了。 李寻的手掌贴着朱韵脸按在墙上。 公主殿下，你还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。 哦，李寻道， 你知不知道就人敌那个破乐队一个月要多少开销？ 朱韵摇头，换来李寻一声嗤笑。他扬扬下巴又问， 基地电脑跑得快吗？ 点头。 知道什么配置吗？ 摇头。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全校只有这一间教室的电脑跑得这么快？ 再摇头。 难道学校特地出钱给你买设备？凭什么？凭你长得好看？ 哎，你觉得我长得好看？朱韵发现自己思考的重点完全变了。李寻睨他一眼，直起身说， 好项目就这么多，不争就没了，想让我让资源不可能。 朱韵偷偷看他，李寻手掐着腰，正看向一旁思索着，真像一只安静的野狗。 你要是不满意张小贝，怎么不早点跟我们说，非得忍气吞声？ 早说的结果就是各说各话，没完没了。 他看了一眼朱韵， 解决事情的方法有很多，既然我能弄出更好的，你们也可以用这个项目梳理流程增加经验，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。至于张小贝，这种人海了去了，我要一一纠缠到底，那饭都不用吃了。 朱韵低着头，李寻问， 想什么呢？ 朱韵努努嘴， 我在回味。 回味什么？ 你当初给我煲的励志毒鸡汤。 朱韵学着李寻的口吻咳嗽两声，声情并茂地说， 所有事都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才是它原本的样子，越往后就越偏离，但仍是值得努力的。我们努力是为了让它不偏得更远，你说是吗？ 他冲李寻挑挑眉， 是吗？ 朱韵本是想要调侃，没料到李寻嘴唇一抿， 我的话记得这么清楚啊，不错。 得胜的李将军趾高气扬地往基地走，朱韵憋了半天，在后面小跑两步，泄愤一样地冲他后背使劲一推。李寻踉跄回头， 干什么？ 你这只黄毛怪，哼！ 说完狠白了一眼，扬长而去。给高建宏解释的时间比朱韵长了不止一倍。高建宏回来的时候没有像之前那次一样脸色轻松，他沉默了好几天才慢慢恢复过来。朱韵觉得有时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比男人与女人更复杂。在三人都了解情况之后，朱韵迫不及待地向李寻要程序，他想知道李寻现在做的跟之前他们的网站究竟有什么不同。李寻将程序复制给他们两人，朱韵拿到手后回去看了个通宵。看完之后他有点奇怪，也有点失望。他事先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汇集绝妙创意、完美算法、良好拓展性的无敌网站，但是不是的，李寻暗地开发的严格来说都算不上网站。 而是他们之前做的网站里的某项功能的拓展研发。功能看起来很单一，朱韵并不能理解，高建宏同样也不能。某日，李寻带他们来到一家咖啡馆。踏入咖啡馆的一刻，朱韵感慨，他们终于有一次来到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聚会了。他们坐在一个有电源的角落里，服务生拿来菜单，李寻一边开电脑一边道， 想吃什么随便点。 李老板请客，朱韵也不客气。不一会儿，桌上摆满了他喜欢的食物。高建宏忍不住说， 你这么能吃啊。 朱韵咬着奶油面包， 最近太费脑。 高建宏耸耸肩表示理解。李寻开了电脑，屏幕翻过来给他们看。 不用看了，我都快背下来了，这也不是完整的网站，怎么卖钱啊？ 谁说只有完整的网站才能卖钱啊？ 朱韵嚼着面包等他解释。 蓝罐不想借由其他平台，想有自己的网站，起点是好的，但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互联网趋势。 啥趋势？ 这几年购物网站刚刚兴起，虽然看起来百花齐放，站点很多，但其实用不了多久，绝大部分资源都会慢慢集中到几家大型平台上，这样的平台搭建起来非常费劲。 我们做不了吗？ 能，你搭上十年应该差不多了。 看着朱韵不是很幸福的脸，李寻往前探探身。 公主殿下。 朱韵把面包放下。 你能不能不这么叫我了？ 那怎么叫？ 我没名字。 公主不好听。 问题我不是公主。 那你是什么？ 骑士。他心里瞬间浮现这个词，但没说，怕他笑。 你继续吧。 他接着吃面包。李寻看着他问道， 蓝罐公司有多少商品还记不记得？ 500多。 几百条商品，你一个 select 就可以完成搜索功能，但如果是几亿条呢？ 朱韵无言。 几十亿呢？几百亿呢？到时候任何一个数据库都无法存放，然后你要开始研究分布式数据储存，再然后你还要研究如何排列这些数据，如何推荐这些数据，增添删除，每一项你都需要强大的算法支撑，才不会导致系统的崩溃。你觉得给你一个月你做得出来吗？这还只是一个搜索功能，这样的网站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我们人不够，蓝罐也没那么多钱。 李寻靠到沙发里。 所以你知道了，想要凭借综合实力抗衡这些大型网站是不现实的。 静了一会儿，李寻又淡淡地说， 但想异军突起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。 朱韵和高建宏都看着他。 大型平台特点是广，什么事情都是这样，一旦广就很难精，所以如果能在一个功能上做深做精，或许那破厂子还有救。 李寻手指点点屏幕道， 蓝罐的优势是营养品，他们的产品里具有保健功能的占有绝大部分，而且样式很特殊，只有他们在生产，这可能是跟蓝罐老板的母亲是搞中医的有关。 你连他们老板的妈搞什么的都知道了？ 这个功能主要针对保养，你们看这里。 他一边说一边给朱韵和高建宏演示，为了方便挑选和购买，李寻做了详细的产品推荐。 一般人对保养品和营养品的认识不够多，自幼懒得看，不会一样一样翻阅，所以不如直接对症下药。 李寻打开了一个搜索栏， 在里面写上症状，例如头晕眼花、恶心反胃，然后系统会自动推荐保养品，蓝罐的产品都是系列形式，很容易推广出去。 朱韵盯着屏幕忽然说， 要不要加一个阐述病理的功能，简单讲一下身体出状况的原因，再介绍对应的能解决问题的产品配方，会不会更有说服力，让人看完更想买？ 李寻看着他眼神异常冷。朱韵淡定地吃面包，他已经习惯了李寻思索时这种可怕的表情，他也知道他眼睛虽然看着他，可脑子没有。李寻的思路和他的身高一样，喜欢从上往下俯视整体。 他一定在飞速的思考，重新梳理整个系统，谨慎的像一只织网的猪。过了几分钟，李寻脸色渐松，简单的说了一个字： 加。 当他点头，就说明一切没问题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